啱啱摆好啲茶咧就嚟了，对翻阵个位先。喂 ，hello， 喂 ，hello， 系欢迎又嚟到啦。逢星期五晚九点正嘅血案解封，有我荣少， 喂，我系仙人， 系啦。咁啊，今集嘅血案解封咧，我哋又讲啲好幻海奇情嘅嘢啊， 系。 系啦，嗱，因为咧近年嚟咧，我哋发觉咧，唔知点解，先人有冇留意呢期咧，好多咧开枪案发生。嗱，以前咧上集都讲过，开真棒棒枪， 系 唔系打劫，就系、是、杀人，一定系有啲目的嘅， 冇错。 但系而家无厘头喎， 系 无端端追追下架车都。砰砰喂，无端端同亲戚讲个阿嫂都会砰砰咁样， 又落低几件， 即系唔系好明点解咧？究竟即系开枪呢件事喺我哋香港嘅社会嚟讲，唔好话开枪啦，持械都好大罪啦。 系话香港枪支管制啊嘛， 好严添嘛， 系啊，好严噶。 你执把刀啊，片伤人啊， 系 可能你坐嘅监嘅数目都冇你揸住支枪俾人收刀咁大镬 啊！藏械啊，分分钟就多 十碌，随时十碌， 系啊。 系啊，你可能片伤人都话，诶，故意伤人可能都系罚几年，坐几年。 我当你伤人17A 啊，系嘛，都冇持械咁重分分。 系 啊， 啊，所以咧，我哋今集咧就讲啲乜嘢题目咧，就讲一个咧叫做枪击案。咁、其实个枪击案咧就同以往唔同嘅，即系我哋唔系话好似你亲戚两个嗌交又讲嘅，我哋咧就有个名嘅叫警察嘅枪击案。好啦，讲起警察嘅枪击案咧，咁我哋今集咧就唔系话。喂，有劫匪，棒棒棒嗰啲，嗱嗰啲唔讲，呢啲咁有文有脑嘅，我哋唔讲，讲啲咧就唔系咁正路嘅嘢啦，喺香港发生嘅嘢啦。嗱，我哋讲枪击案之前咧，我想你答答啲网友问题。 好， 啲网友话你咩讲嘢不闻不温， 不温不火，即系冇嚟神气啦。 不温不火，啱啱好。荣少就过硬，Albert 过软，系啊，所以其实咧，我都觉得 Albert 冇做呢个节目之后咧，我都觉得系偏硬咗嘅， 冇一个中和剂喺度， 系啊，冇咗啲 K， 咪冇啲润滑。好啦，嗱咁咧，讲开呢个警察枪击案咧，大家一谂咩谂起咧，好近期嗰啲咧，就曾经试过喺尖沙咀个隧道发生啦，徐步高案啦。咁其实徐步高案咧，我哋第三同第四节会讲嘅。但系首先我哋要讲一单咧，就比较耐少少历史。而当年系好轰动嘅，系啦。咁我哋去一去咧，一嘅零一先。嗱呢个咧，我哋慢慢读。旺角闹市探员开枪，涉嫌抢枪男子毙命，一名途人中弹受伤。哇，呢度犀利啦！逾千人狼狈奔避，情况混乱。嗱，点解要读呢个题目出嚟呢？其实佢已经点晒题，话《工商日报》 《 中华民国》系啊，见到咧有人系瞓低咗嘅，系啦，好，翻翻嚟先。嗱呢单嘢闹市喺旺角发生嘅，我哋就叫做休班警闹市私怨。嗱，后面嗰四个字听住啦，系叫处决市民。嗱，点解叫处决呢？慢慢讲落去就知噶啦。 冇错， 我呢单嘢系发生喺1976年嘅1月9号，晚上9点钟嘅，而个地点喺边度呢？喺旺角。好啦，先人，1976年嘅时候，一月份系临近乜嘢？ 哇，过年。 系啦，一定好旺咯。咁、 嗯、 喺旺角度发生间咁嘅嘢，其实当时系咩环境？ 哇，梗系轰动啦！如果依家仲大镬，嗰阵时个旺角都冇咁多人啊。 唔系，而家早几年前都有，喺个差唔多嗰个位又系扮嗰枪， 系啊， 向天， 系啊，嗰个向天。 系不过讲翻呢单先， 系嗰个时间啦。喂，以前嘅人过年几紧要啊？ 系 办年货啦，买鞋啦，买衫啦。不过。佢都仲好啲，因为一月未到， 即系年廿几嗰啲未到， 系啦，未到啊嘛。你话如果一月尾就大镬啦，个个都涌晒出去买衫买鞋， 度度都系人啦、 啊，又出埋商粮啦， 系冇错冇错。以前好犀利噶，过年系一个好重大嘅节日， 唔系以前咧过节观念好重， 同埋你听见以前一见你着啲新衫咧就吓、啊、过年啊去饮啊， 系啊， 一系又过年咩着咁靓，一系去饮啊你咁啊，依家唔会啦，又一买就着噶啦。 系啊，以前咧而家成衣咧比较普及啲。 系啦、啊，以前要做噶嘛啲衫，七几年嗰啲喇叭裤嗰啲全部要做噶，大佬订做噶，唔系真系有得买噶。 系咯、啊，咁嗱、啊，发生嘅地方喺边度咧？嗱、就喺呢个咧旺角个闹市喺边度咧？就喺呢个咧西洋菜街。同埋呢个咧，亚街老街交界，好啦，而家啲人唔知道咧，其实讲俾大家听，喺、女人街，嘅最头嗰段亚街老街嗰段，就系、嗰个十字路口，而家好似有间百老汇嘅，系咪卖嘢喺度噶？ 菜街唔系，系空宅，街口嘅空宅， 空宅 电器 啊，哦，空宅。 菜街嘛， 系啊，菜街嗰度咧，总之一日入去个菜街咧，就已经系有个表演，即之前 以前嘅步行街啦， 而家冇咗啦， 朱用区啊，步行街系大陆叫法， 系啊，行人朱用区啦，就而家冇咗噶啦。好啦，咁呢啲案件咧就造成咗一个人咧系叫做黎汉成嘅人，就死咗嘅，咁就当年得19岁嘅啫，好啦，牵涉到咧一个咧。休嗱开枪，咁啊，梗系牵涉到一个枪械持有者啦。而呢个枪械持有者咧，就系休班警欧佩权，所以有人又叫做呢单案件咧，叫做欧佩权枪击案。系啦，有个咁嘅名嘅。好啦，事发就系咧，呢个阿黎汉成咧，同埋两个 friend 就入大角咀嗰度就睇戏。咁大角咀又系金冠，英京。 金冠嗰次睇新片，佢系一系金冠丽华 或者英京， 系英京咯。 你去呢几间啦？ 76年， 英京未执，78年先执嘅。 仲有英京， 系啦。咁就同两个老友啦，就喺大角咀睇完戏之后啦，就行经啲即睇完戏，你知啦，翻屋企可能追搭巴士或者行下街咧，9点几啊。咁行经呢个咧西洋菜街同埋亚街老街交界咧，就与呢、个同埋呢个休班警争执嗱。争执咗之后咧，我首先唔讲件事件点样先，就系话咧争执完之后，就喺背后度俾人绑咗几枪，咁跟住阿黎汉成就流血过多致死啦，咁样嘅，一枪就打手，两枪就打到心口咁样啦。好啦，咁传媒咧喺第二日咧就将呢单案件咧，哇，你有警察开枪，咁就播到好大啦， 因为以前好少， 好罕有，系啦，咁就报到好大啦，咁但系最得意嘅地方咧。就系、呢个法庭上边咧嘅传出嚟嘅消息咧，喺警察嘅版本咧就讲乜嘢咧？就话阿黎汉成同埋呢几个朋友喺闹市之中咧围殴呢个欧佩权呢个休班警啦，咁同埋企图抢枪咧，而呢个欧警员咧只不过开枪自卫嘅啫。好啦，呢件事咧咁样讲咧，都唔系一个太大嘅问题嚟嘅。随住时间嘅推演。不停喺个法庭上面咧，有证人出现啦， 你大镬啦！ 咁样证人，当然啦，三个人有两个人，仲喺度噶嘛，咁跟住咧就慢慢讲个版本出嚟系点样咧，就 仲要当时系闹市， 闹市哇，有啲小贩喺度咧， 系啦， 仲有途人喺度啊，哇，好啦，即系睇住人，就话咧，原来咧呢、这个欧先生咧，这个欧警员咧，佢就揸车喺嗰度，咁跟住咧就见到呢几个少年啦，就撞到佢架车，即系挨到佢架车咧，就你知以前咧冇分得咁清楚，行人路有时都即系密嗰头咧有啲小贩啊，剩咧就啲人行咗出马路嘅。咁就当然啦，呢个阿欧培咁就，喂有冇搞错啊？你即又有一说咧就话，因为佢同时间咧，其实欧先生嗰架即系欧警员架车入边咧，就有个女仔喺度嘅， 冇错。 跟住呢三个人咧，口多多，除咗撞到架车之外，就 聊啦， 系就聊呢个女仔，同条女一齐，咩，咁老羞成怒啦，咁就即刻落车理论一番。咁理论完之后咧，咁跟住。就不欢而散，咁当然啦，呢三个人就攞晒彩啦，三个人每人你一言我一句，咁呢个警员就好似不堪受辱咁样咧，就掹枪，指住呢几个僆仔啦，咁样，咪喐咁样，咁啲僆仔梗系走啦，走就砰砰打两枪先， 即系冇谂过会开枪噶嘛， 冇谂过谂住你吓吓佢啫，咁真系开枪，跟住一枪打中只手啦，一枪打中个心口啦，跟住仲有力跑嘅阿黎汉成，跟住跑到弥敦道嘅时候咧。近距离再百打多钟，所以咧后来嗰枪咧，其实系穿过咗个心口咧，系射伤咗其他嘅途人嘅。 系啦， 其实呢件事好恐怖啊！ 那个途人仲要啱啱喺 单眼老娘茶饮紧啦，就射中个屎忽。 系啊，跟住仲话， 真系够晒湿热。 人哋问佢个途人咧，你谂住边？我谂住搭巴士翻屋企，点样中 枪？唔系佢， 太惨啦！ 我记得嗰个版本系佢一单嗰阵时嗰两间单眼老娘茶嘅，咁咧佢喺度饮凉茶咧，就射中个屎忽，系够晒湿热啦。如果大家当年七六年咧，应该佢嗰个位置咧，以前嗰度楼上有间金马餐厅嘅，都锯扒嘅， 嗯， 系啦。 系，即系所以咧，呢单案件咧，其实我又觉得，点解啲警察又会咁鬼激气嘅咧？ 喂，以前啲差佬系咁噶啦，恶惯噶嘛，系咪先？嗱，我哋僆仔嗰啲杂差啦，嗰阵时叫杂差，后屘叫 CID 啦、，Criminal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 嘅正式嘅讲法就系、是，我都唔明点解有咁嘅部门、，Criminal 罪案梗系要调查噶啦，罪案调查科系嘛？咁佢早期嘅杂差咧系点咧？着件夏威夷。透明噶，即系夏威夷恤嘅凉爽。 我睇翻以前啲戏好兴， 一系咧就一定系嘅白裤、白袜凉鞋，支枪就老年咁大，就压喺后面嘅。 出嚟嘅，即系夹夹个尾，好似碌节瓜突出嚟。 系啦，佢唔会话咧，杂差嘅拍下支枪同你讲嘢嘅。 嗯， 就不嬲都恶惯咧，即系我哋嗰个年代啊，一来嗰啲差人嘅知识水平冇咁高㗎嘛。 嗯。 最早嗰啲直情写100个中文字就做得啦。 係啊。 后期小学毕业啦。 我见到呢阿雷洛嗰套戏雷洛传呢、 啊、 读嗰啲字都唔知咩佢都做到警察。 係啊唔识100个中文字就做得啦。 或者徐闯会战即係徐显会战。 因为嗰陣时冇人肯做当差嘛。 係啊好仔唔 因为成日好仔唔当差嘛懒仔嚟㗎咋嘛。同埋以前啲差佬即係警民关系极差嘅。系嘛？譬如你夜晚去街咧，佢一定冇好说话讲嘅。去边啊？老笠啊！即系我以前成日同啲差佬顶嘴嘅。 咁如果女仔咧？ 啊？ 如果女仔？ 边个啊？ 如果女仔？ 女仔咪埋撩你啦，攞身份证，攞身份啊！嗰阵时七六年 好似未使，八零年开始至唔知八一年至。 未有底女政策， 系 啊，唔使带身份证出街嘅。 嗯。 啊，佢你有又唔使带身份证出街嘅。咁喺嗰个警民关系咁差嘅情况之下，喂，我又唔知你差佬咁啊，三条友，你知嗰个年代李小龙啦，睇得多啦，啲武侠片啊睇得多啦，屌你又女喺度几夹个条下你都唔得咩？咁啊嚟料啦。 系啊，冇错。 系嘛？ 咁跟住咧，呢几枪咧就闯到个大祸啦！真系呢个男仔过身之后咧，跟住好啦，当佢哋审讯嘅时候，发觉咗咁多内幕消息之后，咁就发觉原来。呢一件事情唔系警方嗰个版本讲嘅，咁就公众哗然啦。咁都仲未算最恐怖，最恐怖嘅话咧，系呢个法官嘅判决咧，就话呢个1976年嘅5月20号咧，死因庭裁定黎汉成死于乜嘢咧？系情有可原之杀人啊！哇， 边有情有可原嘅？ 公众哗然，喂，点解咁样嘅？即系其实想。将个罪，即系将个嗰、那个 减到最低， 系啦个罪减到最低嘅，将呢个警员系啦，好啦，跟住咧，嗰、那个验尸咧都发现咧，其实证实咗阿黎汉成系背部中枪，其实系对于欧佩权嚟讲咧，系冇呢个正面威胁之下咧就俾人击毙嘅。咁啊喺警方舆论之后咧，压力之后咧，咁咧其实警方都做翻少少嘢，做翻少少嘢就话，可以谋杀罪咧就拘控咗呢个欧佩权。 嗯， 系啦，好啦，当然啦，经过审讯之后咧，去到9月30日啦，即系1976年9月30日啦，高院就判决咧欧佩权就罪名成立，就判处呢、这个。死刑，跟住后就当然啦，改判终身监禁啦，系啦。咁当时咧，个公众个关注程度有几高咧？ 梗系劲啦，大佬，你背后开枪，全世界都唔得嘅。 系冇错， 所有即系除咗大陆，我另讲啊吓，即 系唔好讲啦，嗰啲唔系例子嚟嘅。 唔系，即系如果你背后开枪，差人唔可以喺背后开人枪，因为嗰人你只有喝止佢嘅啫。同埋 你制止罪案啊嘛， 系咧制止， 唔系要处决佢啊嘛， 系啦， 而家呢个系处决佢啊嘛。 最大镬就系有证人嘅口供咧，佢唔冇，佢话佢抢枪嘛，佢然后拔枪嘛，佢系翻去架车度攞支枪出嚟再开，大佬， 系啊， 咁你真系唔构成抢枪啦。 嗯， 如果喺生命冇影响你嘅情况之下，你应该 call 增援啊嘛，因为报警噶嘛，你唔应该掹枪啊，你差佬都可以报警噶嘛，你掹支枪就喺人哋背后开枪就唔得嘅，你亦都冇。有冇警示？ 嗯， 你亦都冇开空枪。 系 嗰阵时应该系要开一枪空枪，喝止嘅唔好走。 嗯， 同埋你都冇生命威胁，你做咩开枪啊？ 你摆明系杀人喎，咁样 系冇错， 系嘛？ 因为啲人话金属不甘受辱喺个车嗰度，又食个小贩嘅正功咧，系证明到呢一点。 三条友应该 个小贩其实都睇晒，即系花生油嚟啊，睇晒成个过程。 同埋佢应该佢唔够三条友打， 系冇错，系有推撞嘅， 系啊， 系啊。其实阿仙人讲得冇错，你讲咗最重要嗰点咧，翻车度攞枪， 咪咯， 推撞翻车攞枪，嗰几个人走，跟住就掹枪打， 咪咯， 个过程系咁样嘅。 喂。你已经唔构成抢枪啦，当时你冇枪喺身，我抢咩枪？ 系啊， 系咪、 啊？ 你又好似水炮，就冇枪，黐线啫！ 嗰啲水炮就系唔得噶嘛， 同埋我惯咗， 我惯咗系啊， 系咪先？ 嗰阵时喺高院听审，800多个市民排住队去听审，跟住咧就话听到呢个欧佩权终身监禁咧，哇！全部啲人欢呼拍手掌 啊！ 就多份报纸咧，就第二日咧以沉冤得雪嚟形容案件嘅。 咁你知道啲警民关系几差？当 系啊， 有人拍晒手掌喎。 好，我哋去麦灵二啊，我哋做长少少啲节啦，系啦。死因虽已裁定，可能仲有下文啦，系啦。欧佩权杀人可恕啊，黎汉成难说。沉冤啊！但系点解会咁讲咧？阵间我讲埋个最尾结局俾大家听就知啦、嗯。好，去埋03啊，当日都好多报达都报纸啦，系啦。嗱，呢个就最后一张报纸咧，就话佢沉冤得雪啦，被判死刑啦，跟住就终身监禁啦。陪审团咧就12小时相遇啦，系啦，即系被判民，即系被告民判之后就面色大变。代表律师咧，竟声言会上诉。好啦，呢、這个就系一个尾巴嚟嘅。 系 好啦，翻翻嚟望翻我哋个样先。 其实真系冇理由嘅。你如果系差人，以差人咧制要，你话佢对你有生命有威胁，制服咗对方就唔应该再开个三枪。 系 你开咗4枪，唔系三枪，一枪就打穿咗佢，然后再穿个 最后一枪。 系咯， 嗰种系行刑咁样打嘅。 咪咯， 走紧时叭咁好近距离。 咪咯， 好啦，咁再喺呢个判决一年之后咧，即系1977年咧。欧佩权就上诉，跟住咧就后改为咧呢个误杀，到最尾只系判咗5年嘅啫。 其实误杀都唔应该，蓄意杀人咯， 蓄意杀人，仲要咧佢系攞一个叫做公权力嘅工具去杀人， 系 系啦，呢个最恐怖。好啦，讲到呢度嘅时候咧就 over 咗少少啦，好，转头翻嚟继续有第二节第二单案件。